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伴随大家走过这个春节的平昌冬奥会已经进入了尾声，冬奥赛事半岛的和平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话题。然而本次冬奥会呢，也是韩国向全球展示 5G 技术的一个转折点，未来 5G 的商用前景在奥运会上得以体现。然后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日本的催婚公益广告。日本已被贴上了不婚之国这样的标签，通过公益广告号召大家快快进入婚姻殿堂吧。最后我们了解俄罗斯的退休制度。好了，让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眼下呢平昌冬奥会已经进入了尾声，而这次平昌冬奥会的两个核心理念呢，一个是信息通信技术奥运会，也就是 ICT 奥运会，另一个呢是和平的奥运会。韩国是一个信息通信技术强国，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一国家特色，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特意在平昌冬奥会的现场搭建了一个大规模的平昌 ICT 体验馆，而体验馆中呢，就包括了即将启用的 5G 技术、物联网技术、超高清电视系统、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这五个当红的 ICT 技术成果。而为了本次冬奥会，韩国电信呢也特意在平昌江陵一带铺设了超过 1.1 万公里的通信和电视线路转播，架设了基站，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 5G 通信网络。这是全球第一个 28GHz 频段的大范围 5G 无线网络，也是全球第一个准商用的 5G 服务。可以说 5G 服务在平昌冬奥会上向人类展示了未来的商用前景。好，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的平昌冬奥会的 ICT 展馆。 这里是冬奥期间开放运营的 5G 体验馆。那么 5G 呢，是被认为具有高速率、低延时和高容量三大特点，这些特点呢也已经运用到了本届冬奥会奥运赛事的转播中，比如360度全景、时间切电等等的技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呢，正在播放着运用了时间切电技术的花样滑冰画面，选手一瞬间的动作被静止后啊，可以进行360度的观赏，让观众呢更为细腻的体验到花样滑冰这一赛事的优美。那么这种画面呢，是由上百台超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合成的，容量十分的庞大，只有在 5G 的环境下才能进行及时的处理和传输。商用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终端。我手上的这款平板电脑是三星电子研发的全球首款 5G 无线终端，可以在 4G 和 5G 网络之间自由转换，而且啊也是支持像视频播放这样的功能。那么从手感来说啊，这款电脑啊要比目前市面上销售的产品更厚更重。不过呢，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今后 5G 终端也会变得更薄更轻。除了商用化前景之外呢，本届冬奥对 5G 的应用啊，也是能够让人预见到在更远的未来 5G 技术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比如在场馆周边运行的 5G 联网汽车能够实时播放场馆内的赛事，分布在平昌、江陵和首尔等地区的 5G 体验馆呢互相连通，参观者啊可以实时看到其他体验馆内的情况。不难想象啊，随着未来 5G 设施的普及和应用场景的扩大，万物移动互联的蓝图呢将逐步成为现实。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如果要给日本贴一个标签，有很多，有一个标签呢很与众不同，这就是日本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单身大国。时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终身未婚，终身不婚。那么日本的单身状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日本著名的人口学专家荒川和久表示呢，到2035年的时候，日本会有一半人口是单身，届时有配偶者大约有全国是5200万人，而单身人口呢将会达到4800万人。所谓的单身者，不光是没有结婚的人，还包括了离异丧偶的人。人们都说高龄化是日本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但事实上未来这个单身大国可能会比高龄化更使人担忧。为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日本东京都政府呢在各地的地铁里开始了一则催婚广告。广告拍摄的非常的唯美，讲述的是一对1964年就是日本东京首次举行奥运会的这一年，一对年轻人相识牵手结婚了。那么2020年日本将举行第二次的夏季奥运会，届时这对已经进入了金婚的老人呢将再次携手共度奥运时刻。这段时间，这则催婚广告在日本各大地铁以及公共场所频繁的播放。下面的采访中，当地的年轻人表示呢，片子拍的确实非常唯美，也令人心动。不过呢，很多人说自己还是打算30岁的时候再结婚，还有人说呢，自己不婚的关键因素啊，还是经济的考量等等。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日本东京都政府这则催婚广告。 本月，东京政府制作了一段名为2020年你和谁一起看奥运的视频，并持续通过街头大屏幕、地铁车厢和电影院等方式在东京全程播出。视频中，主人公的祖父母在1964年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时相识并结婚。随着2020年的临近，主人公与恋人携手相约两年后一起看奥运。 祖父母は今二度目の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を心待ちにしている。 僕たちも 私たちも。 东京政府表示，制作这段视频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未婚者结婚的契机。这段时长一分钟的催婚视频在东京街头反复播出，也引起了市民的热议。 30歳までにはでき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けど、2年後はないですね。 とりあえずお金稼げるようにならないと結婚できないなと思うので、自分がちゃんとそういう自分の生活を安定させ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だ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男性和女性人口中到50岁时仍然未婚的比例已达到 23% 和 14%， 短短25年内分别增加了三倍和两倍以上。未婚现象在日本大城市尤为严重，以东京为例，每四名男性以及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未婚，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日本出生人口仅为94万人，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日趋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已成为影响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还记得在2018年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节目呢曾经给您介绍过，从今年1月份开始，中国全面禁止废塑料等等24类的固体废物进口到中国口岸。那么现在呢，这则被称为是洋垃圾的禁入令已经实施超过快两个月了，效果怎么样呢？而那些依赖向中国出口洋垃圾的欧美国家又来如何应对这个新禁令呢？最近在英国，星巴克决定要提价了，原因就是政府向星巴克这类企业的纸杯要征收一次性消费税了。好了，我们一块儿去关注一下。 据英国议会调查统计，英国人每年要随手抛弃25亿个外带纸杯，例如星巴克所使用的一次性纸杯的夹层中有一层保温和防水用的塑料薄膜，使其几乎不可能被循环利用， 为了减少纸杯的使用，星巴克决定从今年二月起，在伦敦市区的25家门店向使用一次性纸杯的顾客额外征收每杯5便士，约合人民币0.44元的附加费用。不过，星巴克会给在店内喝咖啡的顾客提供马克杯。此外，星巴克还推出了售价1英镑，约合人民币8.7元的可循环利用的杯子，以鼓励顾客不再使用一次性纸杯。对于使用这些可循环利用的杯子买咖啡的顾客，星巴克会给以相应优惠。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今年冬天，北半球多个地方的天气呢，都是创下了历史的新低。就拿北京来说吧，很多人对比起去年，就会觉得今年的春节真是一个寒冷的春节。寒冷天气，什么样的食品受欢迎呢？什么样的饮料最受欢迎呢？在西方国家，热巧克力是很多人的选择。手捧一杯浓浓的热巧克力，香醇四溢间，带来丝丝的暖意，严寒也会变得幸福起来。今年呢，在纽约一些高级餐厅流行手工制巧克力，巧克力直接从可可豆研磨开始做起，这样一杯巧克力售价大约是14美金以上。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来尝尝新鲜的热巧克力到底是什么样的。相比起过去人们习惯的巧克力粉冲的巧克力来说，价格呢已经是近10倍。不过商家是觉得，无论是从口感、制作的工艺、流程到所消耗的时间，消费者都值得付出。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这种巧克力饮品里的奢侈品。 将上等的哥斯达黎加可可豆发酵，在炉内烘烤，等豆子裂开，筛去外壳，在小型磨豆机里进行研磨，加入糖，最后融入当地特产的牛奶，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做好了。位于纽约的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首创了用可可豆制作热巧克力的方法，类似于咖啡的制作流程，无论是从香味和口感上都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不过这样一杯制作精细的热巧克力需要花费14美元，约合人民币88元，并不便宜。 It's people willing to spend more for a better quality product. This is not Swiss Miss.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开始掀起了奢华热巧克力的风潮。当时，一杯取材自黑巧克力酱的招牌热巧克力，售价5.5美元。巧克力制造商法芙娜也正是因为这股风潮，开始逐渐受到纽约甜品店和巧克力店的关注。现在很多店铺出售的热巧克力都采用法芙娜巧克力，在此基础上添加其他食材，比如黑芝麻糊、花生酱、咖啡，还有焦糖和肉桂焦糖饼干。除此之外，还会为有特殊需求的人群提供不同口味的热巧克力。 We have more and more clients asking for dairy free. Of course, macaron already gluten free. So we try to have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for any diet. And even for kids, I think it's good because it's lighter than the regular hot chocolate.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跟您聊聊退休这个话题。最近欧洲多国呢都相继进行了退休体制的改革，逐渐在延长退休年龄。其实呢，全球多个国家都是如此，像中国也是这样。退休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因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一些国家生育率低，养老金又超出了财政预算等等原因所致。目前在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普遍是高于65岁的。其中，澳大利亚的退休年龄政策在2017年做出了重大调整。根据2017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该国居民退休年龄呢，将从2029年开始延到70岁。这项政策规定呢，从2017年7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居民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将会逐渐延后。那么到了2017年的7月到2023年的7月，澳大利亚居民退休年龄每2年延迟半岁。2025到2029年，澳大利亚居民退休年龄每年延迟半岁，直到达到70岁为止。据了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为呢，这个方案可以为未来政府节省大约是36亿澳大利亚元的经费。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对此表示，澳大利亚居民延迟退休是必要手段，旨在维持该国的养老体系可以持续的来进行。他们表示呢，如果这个方案能够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将成为全球发达国家中居民退休年龄最晚的国家。而美国的退休制度呢，则是比较特殊的，说是67岁退休，但其实你会发现七老八十还在工作的美国人是多的是。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退休制度，只要你干得动，老板愿意雇你，都可以继续工作。但是对于领退休金等等社会福利保证，美国是有年龄规定的。在美国，退休政策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呢是提前退休，年满62岁就可以开始领退休金了，不过退休金要打七折，每推迟一个月领，打的折扣就会少一些。最新政策显示，1960年之后出生的人，退休年龄是67岁。那如果是正常年龄退休的人，可以足额领取退休金，那么延迟退休呢，也可以在原有基础之上获得一些奖励性的收益。说白了，你干的时间越长，收益退休金就越高。说完了这些国家，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有没有追随全球的政策制定脚步来提升退休年龄呢？好，我们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节目《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刘晶和吴云为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听众朋友，任何人都幻想保持年轻，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拥有劳动能力，但是还没有谁能够让时间留步，或早或晚将迎来变成退休者那天，或者换句话说，要告老还乡，颐享天年。 俄罗斯人什么时候有权利退休呢？退休金又是几何呢？是否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能够拿到国家退休金呢？为什么很多俄罗斯人到了退休的年龄还不想放弃工作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向您做一番介绍。 在俄罗斯，女性的退休年龄是55岁，男性是60岁，这是法律界定的退休年龄。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年龄门槛要高得多，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男性是67岁拿到退休金，女性是65岁，德国公民的退休年龄是67岁，而美国公民不分性别，都是65岁退休，日本男女的退休年龄为70岁。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有很多职业，退休年龄要低于男性60岁，女性55岁，享有提前退休的职业数量，其中包括生产条件恶劣，接触过有害物质生产的职业数量有数十种之多，比如男性的机车工人，主要是那些为铁路线和地铁提供服务的人员，可以在50岁退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工种只能是晚上机车停运时上岗，而夜间换班对身体健康不利。 现有的退休年龄是由85年前苏联时期通过的法律界定的，从那时起，平均寿命增长了30年，从42岁到72岁，医疗方面的成绩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使很多人直到老年还保持着良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专家们认为，退休年龄指标早就应该修正了，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因年龄的原因退休的人数为4300万人，有超过1500万人还在继续工作。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想退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有的人说，不退休是希望除了退休金之外再拿一份工资，这总比仅有退休金要好得多。另外一些人则指出，退休意味着道别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交往的圈子。第三种人认为，工作给人以自身价值和依然有用的感觉，而这恰恰是所有的人都幻想得到的灵丹妙药。 俄罗斯将实施提高退休年龄门槛的改革，可以说这是不受欢迎的举措，但专家认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问题在于 俄罗斯按照年龄退休的人每年都以60多万人数上涨，国家管理的退休基金压力不断增大。大家都明白，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节约不少的资金。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未急于做出决策，正在讨论两种可能的方案：女性62岁和男性63岁，以及不分性别都是63岁。当然也有其他的各种建议，大约年底能够确定到底选择哪种方案。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新的退休年龄将采取逐步的方式，因此将需要多年的时间。 政府官员决定退休制度的改革，首先从自己开始，退休年龄计算方式将率先在公务员身上开刀。根据2017年1月1日生效的法律，公务人员退休年龄女性是63岁，男性是65岁。相应的过渡期分别是16年和10年，也就是说，退休年龄每年增加6个月。 俄罗斯按年龄退休者的退休金要比西方国家要低，平价每月略高于12000卢布，按照现行的汇率约为1500元人民币。很多俄罗斯人的退休金要比这一数值高出数倍，但是也有未达到平均指数的。但不管怎样，退休金不能低于退休人员所在地区的平均数额，这方面有专门的计算公式，每年还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修正。最低的退休金被称为社保退休金，主要针对那些从未工作过的人员。 在评价退休金的数额时，还应当考虑到，对大多数的退休者来说，退休金并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法律还规定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优惠，既有物质上的，也有非物质的。针对退休人员的社保支持措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居住区。有的地区，比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退休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室内公交车，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地区，这种优惠在数量上有限制，比如生活在梁赞或者是夏诺夫哥罗德的退休人员，每月免费次数不超过60次。除了地区性补贴之外，还有适用于各地区的所有退休人员的联邦级补贴，其中财产税和郊外不超过600平方米的地块税收全免，当然退休金也无需纳税。 另外，那些对国家有贡献的退休人员还享有其他补贴，此类人员数量有数百万之多。那么他们究竟有怎样的特殊政策呢？可以以荣誉劳动者举例说明，略窥究竟。获得此类殊荣的人员最多，凡劳动时间超过20年的都能够获得国家或者部委的勋章。荣誉劳动者在退休金的基础上还有另外的资金补贴，并在物业费方面享有明显的折扣。 应当指出，俄罗斯不再工作的退休人员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也不是那么贫穷。国家社保体系相当完善，囊括所有需要国家帮助的公民。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主要是聚集在哪里呢？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的报告显示呢，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形势之下，全球47个最不发达国家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好，我们来听报道。 2017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5%， 2018年将达到 5.4%， 低于可持续发展目标8中关于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子目标所预定的 7% 的增长目标。只有孟加拉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缅甸、尼泊尔这五个国家的增长率达到了 7%。 分析认为，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依然依赖初级商品出口。2016年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额仅占全球的 0.92%， 与2007年大致相同。在金融危机之后，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从2009年的450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980亿美元。2017年最不发达国家预计将出现5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这是目前为止第二高的年度赤字，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